月六号星期一收到音乐醒神咯。 嗨，星期一啦，咁啊，亦都预告一下，我哋今日咧六点钟咧又将会有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啦。今日嘅音乐桑拿呢个嘅题材好有型嘅，就叫做 Hypnagogic Pop。Hypnagogic Pop 咧系咩意思呢？ 好癫啊！ 一阵间会详细解释嘅。咁但系如果用一个简单嘅中文名去即系称呼佢，就叫做催眠流行或者系致幻流行咁样。 致幻系边个字啊？智慧个字？ 唔系，引致个字。 哦， 系啦， 引致 系啦， 梦幻 幻想个幻系啦。咁啊，呢一个嘅系啦，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好有科学嘅。理据理论喺后面嘅，咁啊一阵间啊喺呢个六点钟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咧个名好有型嘅咋，其实听落去咧 其实都 系一啲好熟口熟面的， 都熟面嘅熟口熟面嘅嘢。但系总之你一掉呢个名字出嚟嘅时候，底下哇呢、這个字我连点样将佢拆字嚟 读 我都唔知点拆啊。 系啦，咁啊， 当然 其实 好快拆到嘅。 系啦，同埋佢本身都系一个医学嘅 心理 用语嚟嘅， 心理学上嗰啲都会有用呢啲字啦， 冇错， 即系会引致你瞓着。 系啦， 催眠 咧 少少，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一阵间就会喺六点钟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好有趣嘅音乐嘅种类啦，咁样样。咁啊，但系今日头呢个时间咧，头半小时咧，想分享一件事就系咧，发现到咧，即系原来咧，呢一个蓝牙耳机啊，或者呢一个嘅耳机啦，简单嚟讲系非常之咁重要嘅， 好重要， 因为最近咧。就 我琴晚都有睇会你讲嗰你嗰先， 有一位好同事，就经历咗一个事情， 系 嗰个人叫哈利，如果大家有听苏童音乐或者有睇苏童音乐嘅一个视像版本，就会见到阿哈利噶啦咁样。咁阿哈利咧，今日同我分享咗一件事情，就系话咧，即系因为今日同佢一齐搭车啊，咁然后咧，佢系一个原来会经常咧将部手提电话咧。留咗喺部车度嘅人嚟嘅，即系佢唔系揸车啊吓，可能系佢搭车嘅时候， 我就谂住话，唔系有车啦， 系搭车嘅时候。 佢系几多啊？ 佢话佢即系可能佢啲裤比较松，个袋比较松，或者可能比较浅咧，好容易射咗个电话出嚟。咁佢话咧有一次，即系佢今日因为都发生咗呢个状况，佢话佢已经揾到一个解决方案啦，就去搭车嘅时候咧，佢就会带住呢个蓝牙耳机，因为事关有一次。佢就搭車嘅時候就戴住呢個藍牙耳機喺度聽歌啦咁樣，咁去到落車嘅時候咧，佢就一路有聽住呢個藍牙耳機。落到車之後，佢發現啊，點解嗰個藍牙耳機啲聲越嚟越細嘅？明明我冇撳過個掣噶，同埋點解好似窒下窒下嘅咁樣？佢先發現。原来佢部电话留咗喺架车上边， 但佢预防唔到嘅呢个，即系佢呢个系一个 once 你跌咗，你可以即刻知道， 系啦， 大架车都走咗。 你预防唔到嘅，但系你起码可以好警觉知道，你喺边个时刻唔见咗你嘅手机。咁于是乎，佢话俾我听，佢就即刻系咁跑跑跑跑跑跑，跟住架车跑。唔知，总之佢跑一段路，唔知跑到去油麻地咁样咧，跟住追翻架车去攞翻嗰个电话啦咁。咁啊，即系喺我自己嘅角度，我终于揾到呢个耳机嘅重要性。不过我觉得原来如果咁样计落去咧，我发现其实都系用有线耳机比较着数啲，因为你有线耳机你驳住咗个电话咧。咁你係唔會有機會留得低個電話喺架車嘛？因為佢點都楞住你部電話嘛。 係、 除非你就冇戴住個耳機，你就唔知啦，係咪先？咁如果你戴住個耳機去聽歌咧，咁啊，你一定會確保到你個電話係跟住你身嘅嚇。咁啊， 隨手拎住咪得咯。你有冇谂过？ 唔系有时咁唔系，有时我都会噶。搭车你攰，或者可能你想恰下，咁你唔会攞住个电话，因为你可能惊瞓下跌咗部电话，或者唔知可能攞得耐啊好攰啦，或者可能长期望住个电话唔系咁好啦咁样。咁啊有时可能你真系可能想搭车望下风景，听下歌咁样嘅啫嘛。咁 因为我通常我都系长期会垂低电话，好惊呢种嘅嚟嘅。咁所以我养成一个习惯咧，就系、是。尽量落任何车之前都会回头望一望自己个座位有冇漏嘢。咁有阵时其实即系只能够预防到八成嘅情况嘅啫，因为有阵时譬如夜晚好夜 夜坐的士翻去， 系 饮多咗两杯眼瞓嘅时候，我都有呢个本能反应已经 train 咗噶啦。但系个问题咧，拧转头望咧，有时系冇用嘅，因为太黑啦。 哦， 其实你未必望得到嘅。 系。 咁但係盡量已經其實係 set 好多一啲咁嘅方法，等自己將嗰個漏低嘢嘅情況慢慢減 到最低， 減到最低啦。可能我啱啱個做法已經可以減低咗 50%， 咁即係會有做呢個方法啦。咁頭先你講嗰樣即係耳機連住嗰個呢，都係一種做法嚟嘅。但係頭先我會話會拎住嘅原因係因為因為即係點樣線親，同埋頭先嗰個呢係佢會走咗啊！我而家盡量係想將佢降低到係 唔好有機會俾佢留咗喺架車度。 係啦，因為電話實在太緊要啦。咁所以咧，我有時瞓覺咧，我都會坐車。如果你有機會到坐車，就會見到我瞓覺都好啦，我會雙手咧好似祈禱咁樣咧， 捧住部機， 係捧住個電話攬住喺身咯。 會嘅咩？ 唔會啊！即係你當好似有個攬枕咁啊，即係安全感 咁啊。有時咧，即係搭車有時恰著咧，即係我有時都會咁樣攞住部手機啦。第一恰著咧。即系我个人对于瞓觉我控制力好低嘅、 啊， 我一恰着咧，我只手就会松噶啦， 哦， 我就会夹咁样、 啊，所以我系用双手啦，同埋将个电话咧抱喺自己身体前面，你当好似有个枕头咁样样、 哦、 即系咁样揽住，因为如果你就咁单手拎住咧，一样噶，你瞓着咗冇力咧，个电话会跌噶嘛， 系啊系啊， 咁又唔想啦， 一定要个姿势吓、 啊，所以通常我会揽，我会揽住佢嘅，咁样揽住佢瞓啦，咁样 瞓得着嗰下好嘢， 系啊，即系。有個 cushion 啦，你當咁樣。但係因為哈利嗰個方法咧，其實我同有類近邏輯嘅，因為啱啱呢個 weekend 咧，我就去出去啦，咁跟住喺一間 cafe 嗰度寫嘢，咁因為自己一個人啫，咁又攞電腦啊，又電話啊，又成咁樣行曬啲嘢出嚟喺個 cafe 做嘢，咁但係你人有三急，你真係要去廁所噶嘛，咁點算咧咁樣？咁於是乎我同佢嘅概念咧，基本上都一樣啊。就係、是、電話啊、headphone 嗰啲隨身嘅咧，咁一定會帶住啦。咁因為一路帶住藍牙耳機咧，聽住嘅。咁所以咧，我行去廁所嘅時候咧，係一路聽緊歌。 係啊係啊， 一路都聽到我個電腦係喺出邊即係播緊歌嘅。 哦， 咁但係因為我冇辦法睇住個電腦，但我又唔會孭曬成個袋入去去個廁所又出翻嚟咁樣啦。 哇！你個人好大膽喎、 啊。嗱，當我有個 concept 嘅，第一因為間鋪唔算好大啦，雖然佢地鋪嚟嘅，但因為我張台咧。佢基本上係對住cafe 個收銀啊位置咁，即個職員係會望得到啦。第二就我覺得攞走電腦咧，相對於攞走電話啊等等咧，係難度高啲嘅。 係嘅，你請多啲， 同埋太顯眼啦，你攞走人哋個電腦。 係 啦，咁再加上我已經坐喺度笠幾兩粒鐘 ，suppose 應該會安全少少啦。其實都係即係膽薄膽嘅啫。我對呢個世界 好有信心， 太有信心， 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但係都係銀包呢，我就真係咁簡單，我就唔會擺喺台面啊。電話啊、headphone 嗰啲殼我都唔會擺，淨係成部電腦擺喺度冚埋咗嘅啫。咁然之後就去個廁所咯。系啊，咁然後你就可以聽住咯， 就知道。咁如果係因為個距離或者可能有時你知啦，隔咗個洗手間咧，有時可能佢用長口少少咧就斷噶嘛。 係啦，咁都如果有啲廁所太遠嘅話咧， 就冇辦法啦。 我就幫你唔到啦。 但你去開嗰度就 OK 啱啱。 嗰度就可以啦，咁樣。跟住同埋藍牙耳機都係真係有佢作用嘅。琴晚仲有另外一個經歷咧，就係琴晚等咗咁耐，我終於。睇咗呢個大結局咧，進擊之巨人。咁、哦、因為有啲網民就講話會唔知有啲段落睇到會喊咁啦，所以我硬係覺得咧呢件事一定要自己一個人靜靜地睇，同、埋最好咧係夜晚睇，即係唔係日光日白睇啦。所以我尋晚夜晚做嘢做到凌晨咁就睇啦。佢、本身喺房度睇嘅，跟住後屘諗下，喂唔係喎。 你又出買咗個大電視係 啦、你知我心啊！第一串流平台上咗，第二有個新電視喺出面，第三我間房執到亂立立，唔係好想喺間房裏面。於是乎我就出廳嗰度、就閂埋咗個嗰個走廊門咁樣， 享受你嘅 4K 大電視啊！ 係啦，咁於是乎我就開嚟睇啦，跟住哇，有冇熄曬燈咧？當自己戲院咁樣啊！咁睇咗一陣間，跟住我媽行出嚟，佢話仔啊！ 你好嘈啊！ 个 bass 真系 好 嘈， 好嘈嚟啊！我初来以为系你间房咧开喇叭，原来系个厅个 bass 太劲咁。跟住我就谂下啦，唉，即系夜晚晚费事嘈住屋企人。于是乎啊，我就攞出咗我个蓝牙耳机，坐喺个厅度戴住个蓝牙耳机睇。 同噶嗰个享受 都得嘅，其实蓝牙耳机有佢嘅好嘅，就因为啲声。好好近，同埋啲 DS 聽得 detail 啲嘅， 都分到左右。 但係個 base 咧就冇喺 冇咁犀利， 冇咁勁啦。咁你就知道可能嗰度有啲味精，我唔知啦。咁即係戴 headphone 咧係冇咁勁嘅。咁但係咧就係因為咁樣，所以我就可以 即系如果你冇嗰个蓝牙耳机咧，你就焗住教得好细声咧，又冇咁爽嘅。即系喺屋企我都冇谂过，其实系需要用蓝牙耳机咧嚟睇电视。但系琴晚一个咁，我灵机一触。我就发现原来可以用呢个方法， 哇！ 可以用呢个方法睇， 非常之方便啊！ 系啊，咁但系你系 我自己系从来都唔用蓝牙耳机嘅，我系喺屋企咧就或者出街也好啦，我惯性所有嘅呢个耳仔嘅设备咧，我都系带有线嘅。其实我都唔系好知系一个咩原因，可能我个人系一个比较老土啲嘅人，我习惯咗一样嘢，我就唔会转啊。同埋咧，一个从唔知喺边度而嚟嘅一个概念咧，我成日都觉得带有线嘅耳机嗰个声音嘅质素系好啲嘅，系啦，因为我成日都觉得蓝牙，即系可能呢个系唔系真噶吓，但系我自己个概念成日都觉得蓝牙耳机传输当中，你总会有啲 loss 咗，令到你嗰个传输出嚟嘅音效系冇咁好。 嗱，我觉得咁，所以呢个根据我嘅认知， 系我嘅偏见嚟嘅，我觉得系 根据你嘅根据你嘅认知，根据你嘅说法，根据我嘅认知咧，你错唔晒嘅。但系你 系 睇紧同咩比啦？ 系， 即系譬如苹果我想讲三个是但啦，即系总之佢原厂送嘅，以前系有线，而家变咩？因为本身有线嗰个款式咧，都系一啲叫做general 版本，咁所以变咗咧，就算你蓝牙有少少失真都好。就同你本身有线咧，其实真系 差唔多， 因为本身有线个版本佢唔系， 佢有线嗰个版本 都唔系 渣噶， 即系都系入门 咁讲系啊。 嗱，但系生果牌有线嗰、那个嗰时候我上网 research 过咧，佢唔系差出边嗰啲好多咋，或者即系佢评分，譬如你当十款耳机啦，佢系T 零点唔知 T 一嘅，可以。 但系佢个隔音做得唔好咯，就系、 是。即系因为系比紧旧底以前全部嗰款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玩嗰啲 F 字头，即系我哋啲同事玩嗰啲有线嗰啲咧，咁蓝牙就一定系比唔上，因为嗰条线系好紧要。但系如果你条线本身系啲入门版嗰啲咧，就其实冇乜所谓。 同埋一啲即系高阶啲嘅同事们，佢哋用嘅线都唔系普通嘅线嚟噶嘛，有分噶嘛， 一条线可以成千蚊噶嘛， 系金线咁样， 有钱啊嘛啲同事， 咁自己换啦，系嘛，咁啊，所以唔同咯。咁我自己都用得渣啲嘅，我都系普通铜线嚟嘅啫。不过我硬系都系觉得即系蓝牙嗰个接触会系争紧少少噶啦。咁所以我喺咁多年嚟，我习惯咗用有线，我又唔觉得好唔方便啦，同埋我又好惊。无线嗰啲好容易整唔见啦，我系一个好大懵嘅人嚟嘅，因为咁所以我就 keep 住都系用有线咯。 你啱啱最尾个 point 咧，我冇呢个 concern， 因为有线无线我都好易整唔见。 唔系啊，我系嗰啲咧落车咧，我明明攞住件褛啦咁样啦，跟住我落咗车之后都话，哎呀死啦，我件褛去咗边啊！但系明明揸住喺手噶咯，我都会死啦，我件褛唔知去咗边啊，系咪留咗喺架车度，跟住冲翻上架车度揾，点知一路都系自己揸住，即系我系可以大懵到咁。咁所以对我嚟讲呢啲嘢咧就比较 keep 住连住。个电话就稳阵啲嘅咁样样咯， 我系疫情咯，疫情令到我想转无线耳机咯，因为戴口罩 啊， 跟住掕条线 咁 好 唔方便， 方便 你除口罩都唔方便。 我系嗰阵时开始就觉得 呢、這个都真嘅， 好想换啦，咁跟住再加上通常 cross 唔同装置咧。系啊，咁所以就 方便啲啦， 系啊，方便啲咁样咯，系。但系冇啊，即系有时嗰个有线无线个声咧，听某啲歌咧好紧张，特别嗰啲咧好强劲节奏嗰啲咧，即系呢啲咧个喇叭啊，儿童梗系要劲 bass， 然后炸炸佢嗰首歌咁啊先正啊。Never mind 敏感的人，正好一介灰尘，在下现在做现身，全身于血花欢腾。快快碎开的蛋，破开的茧，我这里降蛋，压到后就用力翻。Yeah, the clock is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我想的不喜欢的，现在就地蒸发。很想的很喜欢的，一起颠覆价值，一起登峰造极。Watch you blow it up。 曾笑我卑躬屈膝这么低啊，回头来看我披荆斩棘奋出高啊。 当上年二十分的智慧子 ，Come in and know me， 不好把我制止。 Just roll with me， roll with me， there wherever you are， just rock with me， yeah。跳跳的想追击的，现在用力见证， 我会跌，我会反省，终于颠覆价值。 Watch you blow it up. 听过有 Pixel 的 Bomb，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据了解，房委会已经选定重建在1962年入伙、有超过60年历史的彩虹村，预计将会分期重置清拆，最快年底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屋村重建需要视乎楼宇的体质和底子，形容年纪大不一定身体最差，并非60年楼龄就必定优先重建。他指出，一些古舊的屋邨維修保養費用會越來越多，狀態亦都一定及不上新屋邨。何永賢說，因為很多舊屋邨有單位回收作編配，所以要很多條屋邨同時重建是艱難，當局會繼續檢視有沒有合適的屋邨，會適時公布。他明白居民希望較早知道哪條屋邨將會重建而有所準備，但是當局要考慮不同因素，不容易提早將會重建的屋邨排列出來。海關破獲有紀錄以來最大宗固態冰毒販運案件，檢獲大約1100公斤冰毒，估計市值6億4000萬元。三男一女被捕，其中一名27歲男子被控一項販毒罪名，其餘三人獲准保釋。海關上個月26日透過風險評估同情報分析，揀選檢驗一個嚟自墨西哥報稱載有海產製品的40呎。海運貨櫃，海關表示，不法分子用冰毒製作成貝殼形狀，外層似蠟質包裹，再混入正常貝殼，企圖魚目混珠。毒品調查課人員接手調查之後，前日發現一名27歲男子從火炭一個工業大廈接收貨物，運送到一個超過800呎工廈單位，同日傍晚將佢拘捕。相信是販毒集團骨幹成員。土力工程署與教育局推出中學地理數碼學與教支援教材，包括在教材應用創新科技，例如使用攝影測量技術呈現本港常見岩石等高清立體影像，便利師生認識和觀察。土力工程署早前邀请地理科教师做顾问，讨论如何改善教材。新教材包括利用全景模式拍摄并且制作有关梁船湾、蒲台岛和东平洲的虚拟地质考察路线，覆盖本港三大常见岩石，即是火山岩、花岗岩和沉积岩。当局说，极端天气之下需要提高社区抵抗山泥倾泻灾害能力，希望透过新的数码教材，让学生可以更掌握有关斜坡安全和地理相关知识，提升有关意识和警觉性。

不打个彩，打到佢哼哼啊！吊销鹅和我转到去深井，黄大仙话我哋会出名，胶袋冇得掂，我冇得顶。 哎，个最屘声我唔记得听。 中意我都有人报道，手势开始有人做。中意我都有啲嘢捞，多谢客户嘅广告。中意我都可以出道，身高要有人知道。中意我都开到个 show， 企上台俾你见到。Yeah， 我都我都嘅发现我太过有型，沙啦沙啦 ，Here we are finally finally。我都我都嘅发现我太过有型，沙啦沙啦 ，Here we are finally finally finally finally。 佢哋 finally 啊！曲前偏啱都有 Nick 吹，佢哋都有份啊！翻到嚟几个自己去填词，有时候终于出歌。 Baby come on hurt， 家家都有少少爱吧。 呢首旧少少派来作品都系有呢一种好 UK 嘅感觉。 早前古巨基同埋一啲合作嘅作品都系用上啊呢一种咧，而家非常之流行 UK Garage 嘅一种风格。歌名叫做有少少爱，我谂韩团嘅一啲音乐都影响香港，影响就系大家会拣选咩曲风嚟作为自己嘅歌曲咧。 性格深藏神情，沉溺自我的漂亮形影。You out of the clouds, you having a doubt, flow so far, let's figure this drought. You just wanna be me, nah,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 Like on the road, full control, my confidence unbreakable. Give up the ball, unshakable, can't stop me from achieving my goal. 一刀一不精雕细琢，风中只有我，和旁人没有关，不必解释，不需注脚，眼光加冷。

全十二个月光变再感多诗意，找一个地址为发现我可以前面千种思念里面，当一时之间也可开窍，曾十二次窒息用信心撑多一点，何脱险人超出世界。 十二对于 Venus 嚟讲咧，系一个完整嘅循环，月啦、时啦、星座、音符等等，都系有十二个。但循环中仍然可以有唔同嘅生活，就系月同埋主题曲。 寻找新世界是我生存意义。 作曲有 Winky at Venus， 填词王乐儿，编曲 Ariel Lai， 监制何炳信 Ariel La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Venus。十二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日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啊，会有我哋音乐桑拿讲啊 ，Hypnagogic Pop 啊。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ir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誓约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能够幻想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好啦，今日咧嘅音乐桑拿咧，要为大家带嚟一个都，我觉得系几奇特啊嘅一个音乐类型嚟嘅。 你催眠我 啊？叫做呢个 hypnagogic pop。咁啊 ，hypnagogic 呢一个嘅名词先解释一下先啦。即系如果中文咧，就可以有几种嘅译法啦。一系就系叫做催眠，一系就可能系一个叫做入睡嘅一个幻觉咁样。即系有时咧，即系简单啲嚟讲啊吓，有时人瞓下觉咧，即系应该咁讲，临瞓着之前咧，咪会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可能係有少少半夢半醒，你個人唔完全醒得曬，但係又好似係有知覺、有意識咁樣嘅。 我冇試過呢個狀態， 係啦， 通常一下熄機 pop， 跟住之後第二朝瞓醒。 通常都市人比較攰，就會係咁啦。 但有時嗰種即係錯下眼瞓啦。啊，我知道以前讀書上堂嘅時候。 嗰种挣扎紧， 系啦系啦， 想听书但又好攰嗰种， 系啦，即系拉扯恰下拉扯拉扯咁，即系喺医学上咧，其实呢个hypnagogic 咧，其实会应用喺好多唔同嘅一啲情况底下啦，即系例如可能你有时瞓觉嘅时候咧，你啲肌肉咪会抽一抽嘅，咁有啲就系叫做咁样嘅入睡抽动，都系以 hypnagogic jerk 嚟去形容呢一种嘅肌肉嘅一个狀況咁樣樣嘅，即係佢比較喺醫學上啊，或者可能係一個叫科學上係 hypnagogic 係一個比較常應用嘅一個一個字眼啦咁。咁但係到底啦，好啦，點解呢個 hypnagogic 會同呢個音樂係拉上關係咧？咁啊，要講翻去2009年大概呢一個時期所出現嘅事情嚟嘅，即係喺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如果有一路有聽開呢個音樂 Sona 咧，會知道就係喺呢個千禧年代啊，即係基本上網絡世代爆發之後咧，其實都有一個頗長嘅時間係會有好多網絡音樂人會去製作自己嘅一啲歌曲啦，咁而有一个其中一个世代的爆发点，就是会做很多呢很怀旧风格的歌曲，而这些怀旧风格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其中一个呢就在2009年呢，就是有一位音乐记者呢，当时就创作了这个叫做 Hypnagogic Pop 的这个词语啦。当时呢其实这个词语就并不是说太受欢迎的，因为很多 本身很深啊，个词语 很深，可能有很多的音乐人都觉得啊唔係好表達到佢哋自己心入邊嗰樣嘢，咁但係深烤佢喺一啲嘅音樂雜誌度就彈咗一個咁樣嘅字眼出嚟啦，咁啊後屘亦都有被慢慢成為咗，即係定義咗做一個其中一種類型嘅音樂嘅。咁啊，其實講緊係啲乜嘢咧？就係、是、簡單啲嚟講，就係點解會話係催眠咧，或者係嗰種叫自幻咧？就係、是、有時大家幻想一下，可能個人好似瞌著嘅時候咧，個腦裏邊會憶起一啲可能你好細個嘅時候聽過嘅一啲聲音，可能係收音機嘅聲啦，即係收音機播出嚟嘅音樂啦，或者可能係一啲比較早期會運用到嘅一啲合成器嘅聲音啦，咁 一啲你聽過以前存在嘅聲咁， 係啦，總之就係同你嘅童年，或者可能同你嘅過去係好有關係，一種懷舊感覺係好強烈嘅。咁啊，其實有一段時間咧，有一啲嘅音樂人就係做緊呢一類型音樂，就係、是、去模仿翻講緊橫跨70至90年代嘅歌。咁講到尾，其實都係懷舊啦，只不過佢比較 focus 就係一啲合成器啊，或者可能係吉他上嘅運用。咁但係佢就會將嗰一啲嘅聲音再模糊化少少啦，令到大家好似有一種喺睡夢當中聽到，即係大家幻想一下，就係大家好似發緊夢嘅時候，突然聽到一首California Dreaming 咁樣，咁會係點嘅咧？唔會同 California Dreaming 係一模一樣噶嘛？唔會咁清楚，佢會硬係好似有一種朦朦地、朦朦朧朧咁樣嘅感覺。咁而呢一個嘅 Hypnagogic Pop 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講緊概括緊呢一類型嘅音樂，咁佢亦都可以橫跨好多唔同嘅音樂種類嘅，就係、是、包括可能以前嘅一啲 Radio Rock 啦、Synth Pop 啦、New Wave 啦、Light Rock 啦、R&B 啦，都係喺呢一個嘅範圍當中，因為講緊70至90年代就正正係呢一啲類型音樂嘅一個爆發期， 即係存在喺嗰陣時有嘅音樂，佢都可以作為素材，然後用呢一種迷幻啲、昏昏欲睡啲嘅風格去作為一個切入點去演繹啦。我會話， 冇錯， 佢又唔 exactly 係 remix， 佢係一個演繹咯。 冇錯，咁而最早期咧就有一個嘅音樂人咧去做呢一種嘅聲音咧，而慢慢係去被概括為呢一個嘅 hypnagogic pop 嘅一個代表人物啊嚇。 就叫做 Aerial Pink。 咁除了 Aerial Pink 之外呢，其实同期仲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人，例如可能係 James Ferraro 啦。咁但係其实佢哋做嘅声音质地是相近地想做返嗰一种朦朦胧胧怀旧嘅感觉，但係佢哋嘅音乐嘅风格上呢又会几唔同嘅。咁所以今日呢喺音乐桑拿当中第一首带俾大家，先介绍一下呢一位叫做 Aerial Pink 嘅朋友。会有一种怀旧得嚟一啲 rock rock 地。 係啦，嗰啲你好觉得好熟悉嘅嘢。 係啦。先带嚟有呢一首属于 Aerial Pink 嘅 Another Weekend。咁啊，继续讲一讲呢一个嘅 hip 做咩先？ 好中意佢慢慢渗出嚟咧，好似嗰啲新手机发布会嗰啲音乐 哦，或者好似嗰啲游戏机咧，以前有少少，不过佢又未去到咁电子化啦。其实因为咧， 科管咧， 因为其实其中一个 Hypnagogic Pop 嘅一个特点咧，其实佢系好想模仿翻，即系而家我哋好大部分嘅音乐咧，都系叫做用 digital 嘅系统去做咧啲 digital sound 啦。咁但系讲紧以前真系用紧 cassette 啊，或者可能系一啲带啊嗰啲年代，就系用呢个嘅analog 嘅模拟声音啊，就去做噶嘛。咁所以其实呢个 Hypnagogic Pop 咧，其中一个佢哋好想做到嘅嘢，就系好大嘅一个规条，就系佢哋好想模仿翻嗰种 analog 嘅一个质地喺度嘅。咁啊，所以你会听得出点解听呢啲歌好似都系会同而家我哋听嗰啲新歌嘅质地，我都唔知点样用质地啦，系啦，个质地声音嘅质素好似系有少少唔同咁啊。呢个其中一个佢好想模仿到嘅原因。 因为我做咗一排，我真系问咗个 friend， 佢净要做音乐嘅，我问佢点解 analog 同 digital analog 会有一种暖啲嘅感觉？佢解释咗喺 technical 嘅，佢话即系譬如黑胶嗰啲都系行 analog， 即 系 好短咁讲啦。佢话有得解嘅，佢话因为喺analog 嘅世界嗰阵时啲声咧，佢哋会有一个即系可能 compress 咗，即系佢会有一个顶位，佢、一过咗嗰啲位咧，佢就会冇咗 朦朦地 咁，所以变咗咧就会有一种朦朦地一啲譬如你 frequency 啲最高最低嗰啲咧，你幻想啲 waveform 佢一过咗咧，佢就会揿咗佢，咁、所以变咗佢就会有一种好似一种被修正过嘅声音，但 系 digital 嘅话咧，佢即使过咗嗰条一个水平啦，佢会照俾佢去噶，咁、所以变咗就系点解 analog 会有嗰种温暖嘅感觉？佢话系类似简单解释系咁样， 一个我哋会容易明白嘅一个方法咯。咁啊，但系有趣就有趣在咧，呢、這个 Hypnagogic Pop 咧，因为佢个名唔系太受欢迎啊，咁所以去到2010年嘅时候咧，呢、這、一个嘅类型嘅音乐又有一个转机啦，就系、是、又有人发明咗一个新嘅名，就叫做 Chill Wave。咁、Chill Wave 应该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啲，亦都可以解释到点解呢个 Hypnagogic Pop 唔系好受欢迎，但系 Chill Wave 系一个几受欢迎嘅名。 容易讲啦，起码先 系啦，咁啊系啦，同埋听落去有型啲啦咁。咁、其实最初咧呢、這个 Hypnagogic Pop 同埋 Chill Wave 咧，佢哋其实系有少少细微嘅一啲分别喺度嘅。咁啊，如果你要去讲嘅话，嗰、那个细微嘅分别系乜嘢咧？其实 Chill Wave 佢就追求一啲声音上咧，系一啲比较再商业化啲嘅声音，即系佢可听性系高啲嘅，即系近流行曲嘅感觉会系多啲嘅。而呢个 Hypnagogic Pop 咧，因为佢本身佢冇一个好大嘅音乐体系嘅规条喺度，咁所以咧头先大家听到 Ariel Pink 嗰首歌咧，其实相对上已经比较易入口啲嘅。咁例如头先有提及过就系 James Ferraro 呢个音乐人咧，佢都系做 Hypnagogic Pop， 但系佢嘅声音就再实验性啲啦，就会真系有少少太空感喺里头。咁所以就喺呢一个嘅规范底下啦，咁所以就再走咗一个叫做 Chill Wave 咁样嘅音乐嘅类型，都系同样地都系想做到呢种好 dreamy 啊，有啲好朦朦胧胧、好怀旧嘅感觉，但系佢嘅歌曲嘅 melody 咧就会相对上系清晰啲。不过久而久之又好得意，就系 Chill Wave 同埋呢个 Hypnagogic Pop 咧，嗰、那个出发点佢哋太相近啦，咁所以去到后期咧，佢哋就索性唔好烦啦，唔好分开两样嘢啦， 直接叫 Chill Wave。 直接叫 Chill Wave 啦，总之Chill Wave 亦都系 Hypnagogic Pop 嘅一个代名词 ，Hypnagogic Pop 亦都系一个 Chill Wave 嘅代名词，都系嗰句啦 ，marketing terms 嚟嘅啫。咁所以听到呢一首歌曲咧，就会系相对上再商业化，近翻一啲流行曲嘅一个 format 多啲嘅。但系你有呢一首啊？ 一首 Ginger Roots Lorett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将会在今个月8至12号访问美国。海关破获有纪录以来最大宗固态冰毒贩运案件，检获大约1100公斤冰毒，估计市值6亿4000万元。三男一女被捕，其中一名27岁男子被控一项贩毒罪名，其余三人获准保释。海关上个月26号透过风险评估同情报分析，拣选检验一个来自墨西哥、报称载有海产制品的40尺海运货柜。海关话，不法分子用冰毒制作成贝壳形状，外层以蜡质包裹，再混入正常贝壳，企图鱼目混珠。毒品调查科人员接手调查之后，前日发现一名27岁男子从火炭一个工业大厦接收货物，运送到一个超过800尺工厦单位，同日傍晚将他拘捕，相信是贩毒集团骨干成员。港铁将会在今个月12号的2023年国际复康日，残疾人士免费乘搭车船日，为残疾人士及其一位照顾者提供免费乘车优惠。乘客如常使用注有残疾人士身份的个人八达通乘搭港铁、轻铁或者港铁巴士，八达通将不会被扣除车费。乘客亦可以前往各港铁站和机场快线站的客务中心、资讯台或者联络车站职员，出示残疾人士登记证，并且说明目的地，以索取当日有效的单程车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系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坏车啦，慢线受阻，咁比较挤塞噶，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落去新华实道上桥位，后些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桥面是车多，龙翔道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去近丽晶花园，去九龙方向因为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所以比较多车的南行的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mistakes. I would never make the same mistake. You probably with someone else on the date. I'm still thinking you'd be back. Change the movie, won't get to bed. Then the truth you are, I get them paid. You should know that you're saying that you can't walk with such a day and it's so strange. 先带嚟有呢一首嚟自有 White 嘅 Santé。 I'm just laying HYBS Dancing with my phone。飲茶 keep cool。 佢嘅名字叫做 Neon Indian Annie。好啦，带咗好多首系做一个复古感觉嘅作品俾大家。最后带嚟呢一首咧，今日喺槟城 Monday Blues 作结，就真系一首旧歌啦。但最近在一些影视作品都听到这一首的作品，觉得很适合在今天去买尾。 Say a word for Jimmy Brown, he ain't got nothing at all. Not the shirt right on.Say a word for Ginger Brown. Walks with his head down to the ground. Took the shoes right off his feet. To the poor boy right out in the street. And this is what he said.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呢一首嘅作品，嚟自 The Velvet Underground，Oh Sweet Nothing。